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45集，大限将至。吃完饭，老头让何玉搬来竹制躺椅，他舒舒服服地坐在树下乘凉，一边和冬至继续刚才未尽的话题。 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所有用符的要诀都在于个人对符箓的领悟。比如这小子刚才用出来的效果，就是失败的。 被用来当反面教材的何玉同样躺在竹椅上，正举着手机心无旁骛地打副本。山上别说手机了，原本连网络都没有，还是何玉下山后在他的强烈要求下，为了方便联系，新掌门才让人安装了通讯设施。在那之后，门派中弟子们用手机就成了家常便饭，还有在何玉的熏陶下组团打游戏的，不过都被新掌门强力镇压了。头顶星光闪烁，地面明亮如霜，四周虫鸣鸟唱，冬至觉得这应该是自己心目中最美妙的初夏时光了。他忍不住将这样的画面深深映入脑海，打算回去之后画出来。山里晚上凉快，但老头还是拿了个蒲扇摇啊摇。 如果用诗词来比喻雷符的效果会更形象一些。飒飒东风细雨来，芙蓉塘外有轻雷。你如果多练习几次啊，就能达到这个效果。不过练雷法最好在空旷无人处啊，以免伤及无辜。 冬至点点头，虚心受教。 等对符法熟练到了一定境界，也许可以达到暴雨逐惊雷，从风呼咒来的效果。刚才何玉就勉强达到了，他也是合造派这一代资质最好的一个。 那再往上呢？ 冬至觉得这种用古诗来比喻雷符效力的方式很新颖，很有趣。他想到上次在天元大厦顶层诛灭徐婉的情景，当时万雷齐发，惊天动地，但在老头看来居然还不是最强的。 那就是魂魄山河气，风雷御雨神了。等闲人也达不到这个境界。我年轻的时候见我师父用过一回，可自那以后啊，他老人家元气大伤，身体就一日不如一日喽。刚才何玉的示范你要是记住了，就先来试试吧。符文呢，你一时半会儿估计没法化成，先让何玉去我屋里啊，给你拿几张直接用。 他踢了踢何玉， 去拿雷符来。 哎呀， 何玉被他一踢差点团灭，不由嚷嚷， 难道我是后娘养的吗？ 是 你这 他嘟嘟囔囔，举着手机起身，一边走路一边把游戏打完。老头摇摇头，对冬至道， 你不会打游戏吧？你可千万别学他啊。 冬至干笑一声，不敢接话。何玉很快把雷符拿来，一拿就拿了一叠。 这些可以让你练到天亮了。 切，你这是存心报复吧？ 冬至拿过一张符文，走到空旷处，回忆何玉刚才的举动和步骤，开始一点点复原。第一次，毫无动静。第二次，还是毫无动静。第三次符文燃烧了，但是没能飘起来。第八次符文燃烧了，也飘起来了，但天空静悄悄的。第九次燃烧着的符文缓缓飘至半空，头顶乌云密布，似将有风暴来袭。一遍遍失败，冬至不以为意，他全神贯注地看着手中的符文，完全忘了身外之事，更忘记了旁边的老头跟何玉，仿佛自己置身在一个真空的世界里，虫鸣鸟叫完全不入耳中。 浩浩一叠雷符已经被用得剩下最后三张。冬至拈起最上面那一张，夹在食指与中指中间，身形笔直，闭目念咒，一手结印。噌的一声，符文燃烧起来。他睁眼，松开手，将符文掷出去。燃烧了一半的符文缓缓上扬，仿佛有一只手托着它。但雷声又隐隐传来，由远及近，在广袤中回荡着闷响。冬至恍若未闻，依旧聚精会神，注意力集中在眼前这一寸天地之中。符者，沟通天地之媒。人类何其渺小，但他们往往又能迸发出极大的能量，发明出符文引动天地之威，做到了世上其他生物做不到的事情。那张符文一丝丝快要燃烧殆尽，火苗也越来越小，但头顶的雷声却越来越大。冬至面无表情，不复平时的软萌，他的脸不时被雷光映照，如同玉雕。连刚才一直在打游戏的何玉也禁不住将注意力从手机上移开，坐直了身体，看着眼前这一幕。他与老头两个人谁也没有出声，唯恐打扰了正在施法的冬至。轰隆一声巨响，伴随着雷光劈在冬至面前三尺不到的地方，极度耀眼的光亮让两个人禁不住眯起眼睛。可这还不算完，紧接着又有三四道在冬至周身劈下，仿佛环绕着冬至却没有劈中他。冬至的周身很快出现几道焦痕，竟似围成一圈。这几个雷不过手指粗细，但已经足够让老头惊喜了。想当初何玉练了一个月才练成，现在冬至居然一晚上就成功了。方阳眼明手快地跑出去扶住软软倒下的冬至。 我头有点晕。 冬至脸色苍白，满头大汗。 哎，你耗力过度了，先回去休息一下。 可我还想听您讲以前的故事。 等明天吧，明天你起来了给你讲个够，现在该休息了。 嗯。 冬至乖乖点头听话。冬至走了之后，何玉放下手机，一咕噜从竹椅爬起来，得意洋洋。 哎，怎么样师叔，我给你找来的人不错吧？ 哎，何止是不错呀，可惜要便宜别人喽。 何玉脸色一正，不再嬉皮笑脸。 师叔您今天怎么话这么多呀？老实说，就算喜欢冬至，也不至于拉着他一见如故说个没完没了的吧。 今天精神好不行吗？再说了，我大限将至，还不让我多吃点多说点吗？ 啊， 何玉一愣。 别跟我说你师父没给你提过。你以为我为什么不收冬至啊？我没法教他了，我们之间没有师徒缘分。不过那孩子面相和心性都不错，所以我把五雷符交给他，以后啊你在特管局也多个帮手。 师叔。 何玉眼眶微红，勉强一笑。 好端端的您干嘛说这些呀？冬至他，嗨，老大原先就不大愿意招他进去，现在他没法拜您为师，没有合造派的名头，估计也进不了特管局了。 未必，我看他的机缘就应在不久之后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你无需多想。年前呐，我给自己起过一卦，大限应该就在今年入夏这几日了。你回来了也好，能见上你最后一面。 见何玉脸色不好看，老头拍拍他的手。 我们与茅山龙虎山虽说同为道门，但合造派的传承中间毕竟断过，人家一脉相承千年，瞧不上我们也是正常的。当初你跟我抱怨想进特管局一组， 最后没能进去，只能去了龙身的二族。但现在看看，以你的性子，待在二族其实比一族更好，对吧？ 是，老大面冷心热，族里氛围也活泼，实力也不逊一族。现在就算让我去一族，我也待不惯。 所以呀，祸兮福所倚，世间万物都是如此。你也别怪你师父，他不把掌门传给你，不是因为不看重你，恰恰相反，合造派需要一个能在官面上发声的人，你的性子外向，最为合适。 我明白，您别说了，这么多年我早就想通了。 前阵子你将程回失踪的消息告知师门，你师父让我为程回算了一卦，当时卦象上程回这次有惊无险，但这件事欲断未断，可能还有后续麻烦，你们凡事啊需要多加小心。 刚才在冬至面前何玉没有表现出来，现在听老头像是在交代遗言似的，心里更难受了。 哎，行了，您可别说了啊！行行行，我困了啊，去睡觉了。有什么事儿，明天起来再说吧。 哎，去吧，去吧。 老头也不留他，笑眯眯起身，背着手往屋里走去。回到客房，躺在床上的冬至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。冬至心里既有点学了新法术的兴奋，又有种即将走上人生赢家巅峰的幻觉，跟煎饼似的两面滚，实在忍不住给龙身发了一条信息过去。 龙老大，告诉您一个好消息，今天我学会了五雷符。 发完又有点后悔， 我跟龙老大又不熟，这么晚了会不会太冒昧了。 冬至放下手机，抱着被子又滚了一圈，床板嘎嘎直响。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期见。